给我的永不会忘记，失去的我曾拥有多幸运，在你最美见你，也是别生你，我爱你在江，我爱你在江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越笑我荒唐，梦太难舍难忘，想前往天堂，要先穿越惊涛骇浪，习惯用孤独用倔强砌成我的伪装，让心痛到无法原谅，用什么对人盼望，你别用铭心刻骨吻着我别来无恙，你别用不悔的坦荡给我为爱疯狂，你别让眼泪有疤痕，我无力抵抗，用一身信仰的人该怎么遗忘，看穿我的渴望，在我头里绝望，不离开的谎是我们一浪轻回的失望，你别用铭心刻骨吻着我 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。 我是主打。 路再弯，梦再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。 你被隔壁的打呼声吵得睡不着吗？那就赶快戴上耳机，享受一个人的音乐世界。我是潘玮柏。 路再弯，爱再转。 我和你相遇的地点，我抹不去回忆里的你的笑脸，说过的话全都让我失眠，这样的形容是否贴切，在抽屉里慢慢写给你的卡片，我和我自己没有勇气选择直接，如果有能力能够改变一切，我一定改变那天， 说不出口，我可能还不够幽默，牵你的手，我担心我的手还多都不舍得给你所有，但伤疤还是不够，那一天说不出口，难道最后吹散热衷，我相信还有一天会在你身边等你点头，